北方界线北侧，未落入南韩领海。南韩军方强调，北韩接连不断的挑衅，严重危害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对此予以严正警告，强烈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南韩军方重申，在韩美紧密合作体系下，严密追踪同监视相关动向，加强戒备应对万一可能。南韩话，北韩在今个月14号先后在凌晨和下午分别向缓冲水域进行炮击。法国左翼同多个工会号召全国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应对通胀和能源价格飙升。在巴黎的集会，示威者同警方冲突，至少11人被捕，多名警员受伤。法国内政部估计，全国近11万人参与罢工集会，巴黎估计有13000人。工会话有7万人参与巴黎的集会。另外，法国炼油厂员工的罢工已经持续几个星期，左翼试图扩展至其他层面，参与罢工的包括铁路、教育和医护等行业，全国一半铁路班次停驶，欧洲之星列车亦都有部分的班次取消。欧洲近期受能源价格上升影响，外界形容法国的情况是马克龙五月获连任总统以来面对的最严峻局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9.17，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3，人民币7.204，英镑对美元1.135，欧元对美元0.987，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3点，升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2.42美元，卖出1,6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正系位于菲律宾以东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朝早8点，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喺海口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咧比较挤塞噶。咁啊，荃湾嘅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锦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天桥啦，不能够去到青衣方向啊，因为桥面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啦，就要改行咧靠左落翻荃湾路，经回旋处去翻青衣。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荃湾的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荃锦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天桥啦，就不能够去到青衣啊，因为桥面咧得唯一行车线嘅啫。咁啊，揸车朋友咧就要喺德士古道天桥靠左落翻荃湾路，经回旋处去翻青衣。咁另外喺九龙区啦。牛头角的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乐华社区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乐雅苑，就是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乐华社区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乐雅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擠塞，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行車緩慢，龍尾排到去馬場對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車多，現在龍尾排到去科學園。提一提你，較早前觀塘的駿業里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需要封閉的，現在封路重開。觀塘的駿業里剛才較早前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需要封路，現在來回方向就已經是全線解封。另外受強風影響，港珠澳大橋主橋和港珠澳大橋的香港連接路車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時的50公里。剛剛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較早前德士古道的壞車就已經是拖走了，現在封路重開，就是德士古道天橋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壞車就拖走了，封路重開，揸車朋友可以走回這段路去青衣方向，但是車龍都未消散的，現在排到去全錦交匯處對出。再提一提大家，較早前渡輪就受強風影響就需要暫停服務，現在已經是恢復正常，包括是來往塔門、黃石碼頭、馬料水和來往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的渡輪服務已經回復正常。最後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來調味就更加健康。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点半 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如果我们建筑是不停地去保护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其实小孩子不是长大了之后他不学到这个城市是有危险的。 与 CEO 对话， 主持潘家阳、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9日，新增4954宗确诊，周四起限聚令放宽至12人。 卫生署化验深水埗环境样本，跟进类被追个案。 免针纸复核案，郭卓坚上诉得席，法援署称会尽快批出法援。 俄军向乌克兰能源等设施发动新一轮攻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2分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先讲下靶场的消息，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类被追的个案，之前都同大家倾过，就截至寻日啦，就今年录得29宗嘅类被追个案。咁佢嘅感染咗之後咧，嗰個嘅死亡率咧，係根據衞生防護中心嘅數字咧，都話係高達40%至到75%嘅咁。以香港呢29宗嘅個案嚟講咧，就係先後喺8月至到10月發病啦。咁目前有4个病人咧係仍然留醫，咁另外有6个人咧係死亡，咁大部分咧都係住喺深水埗嘅咁。這個嘅情況，衞生防護中心尋日都交代調查嘅進度，就喺該區收集咗超過100个嘅環境樣本，就對類鼻追嘅核酸嘅檢測咧都係呈陰性，咁有啲樣本係嚟自泥土啦，有啲就係一啲確診者嘅屋企嘅環境樣本等等嘅咁。成個情況你點睇？會唔會你都係啲深水埗嘅居民？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咧，對於呢個類鼻追 的個案的情況。另外，衛生防護中心在新聞稿都提到，患者的家居接觸者都是沒有病徵，又指初步可以排除傳播和一些食物啊或者產品是有關係的。究竟這個類鼻疽出現的確切原因或者來源是什麼呢？都可能要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啦，或者是化驗啦。實際情況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傾下1872311，又歡迎大家打來的電話旁邊有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陳德成。早晨。 早晨，早晨。 點睇這個類鼻疽個案29宗的截至昨日錄得的個案裡面，有20宗其實都是跟住在深水埗區的人士有關係的，深水埗的街坊其實的反應是怎樣呢？ 是即係留意到新聞都講嗰、那個深水埗個比例就高啲啦，都係喺一啲公共屋邨啊出現，咁而事實上嗰、那個死亡率亦都係高嘅嚇。 嗯， 咁居民就係都關注嗰個病況嘅，因為都唔知道呢、這個細菌嗰個殺傷力有幾大。 嗯， 咁不過暫時都係透過傳媒啦。去了解到政府究竟而家做緊嘅工作，咁但係政府喺嗰個追蹤調查方面，咁亦都睇到，譬如昨日都出咗一啲嘅啲進展啦，咁但係都似乎暫時都未發現同呢啲環境，即係可能嚟自自來水啊，或者係一啲污水有關咁。咁我諗需要繼續去調查，同埋去揾得多啲嘅途徑去俾到我哋深水埗區居民知道，咁否則嘅話咧就。大家都是好，即系究竟唔知道点样有机会去感染到呢个病呢、這个细菌咯。 嗯，寻日卫生署喺石硖尾就有搞到讲座，都向居民讲解呢个类鼻疽嘅情况啦，或者你接触到嘅街坊又好啦。因为特别都提到话石硖尾嘅白田村咧，就涉及嘅个案都比较多啲。街坊嚟讲，无论喺讲座或者你接触，佢哋对于成个即系公布嘅时间啦，对于呢个类鼻疽喺12号首次公布嘅29宗涉及嘅个案，嗰个时间上面或者公布嘅详情上面，街坊嘅反应系点咧？ 都系抱住好怀疑嘅态度嘅，因为突然间好即系个感染率高咗咁多咧，咁同埋。是不是一度持續去到而家都是每個星期或者每日都有嘅新增嘅個案咧？咁呢啲都係未有一啲好具體嘅數字，或者我哋市民透過某途徑去知道啲數字，咁暫時係唔見嘅。咁、但係即係政府都反應好快啦。咁衞生署同民政署都喺地區上邊都有啲嘅講座。咁但係似乎喺策略上邊係唔係對？即係一特定嘅群組或者市民係更加需要去知道呢啲信息咧，咁例如係咪啲地盤工友佢日常接觸嘅土，因為佢接觸土地土壤機會大啊嘛，咁係咪佢哋都需要有呢啲嘅基本嘅預防知識咧？又或者係喺菜市場工作嘅人，佢接觸到一啲污水啊，或者係一啲菜嗰啲水啊，咁嗰啲你比較高危嘅群組係咪？是不是更加需要去掌握呢啲資訊？咁我覺得係要有策略咁去做，同埋要係可能要你就算係做講座都好，要真係做多幾場先得。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似乎暫時就睇唔到嗰個政府喺預防方面咧係落得好大功。 嗯，讲到高危的群组咧，因为而家喺睇个案数字嚟讲啦，29宗，有20宗都系嚟自深水埗区，其中有17宗咧就系八月或者之后系录得嘅个案嚟嘅。呢17名嘅患者咧就系喺白田村嘅5栋嘅楼宇啦，分别分布喺石硖尾村有3栋啦，其余就系深水埗嘅8栋楼嘅。你觉得高危群组包唔包括譬如头先提到集中系白田村啊、石硖尾村啊呢一啲嘅居民咧？咁有冇需要针对呢一啲地方有再多一啲嘅公布啊？资讯上要透明啲，例如边栋楼啊、边一层啊，咁使唔使讲多清楚啲呢啲啊？ 我觉得需要嘅吓，即系起码就系呢5栋楼佢依确感染嘅市民，佢哋有冇某啲生活特性或者习惯或者一啲嘅嗜好系？有關聯嘅咧，例如行山咁，或者係佢哋都有過去嗰邊呢啲地方，即係呢個追蹤調查咧係最重要嘅。咁當然就係政府可以即係要快啲去處理啦嚇，做緊密啲嘅追蹤調查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就點解會喺白田村有突然間有咁多個案同時出現咧？咁呢個巧合係咪真係巧合咧？咁所以個調查工作係盡加快進行咯。 咁當然就喺法田村或者喺深水埗區其他地方，都係要繼續 keep 住做一啲環境樣本嘅測試嘅。咁呢個就唔單止淨係白田村咯，咁喺深水埗其他嘅樓宇應該係有抽查一啲做多啲嘅抽查嘅功夫。 嗯，尋日嘅講座嚟講，即係資訊上對於街坊嚟講係咪都解答到啦，都清晰啦，同埋政府有冇同區議員有啲聯絡，或點樣跟進或者協助一啲嘅居民嘅咧？有冇解釋多啲，或者同你哋有聯絡到嘅？政府方面， 最主要啲講座嘅都係講解翻嗰個病毒嘅來源啦。咁呢啲其實喺衛生署嘅網站都有清晰講到類比追呢個細菌，佢嗰個傳播途徑啊，同埋點樣預防嘅。咁所以我就係多啲嘅講座，有多啲唔同群組去聽到都係好嘅。咁當然呢個係咪足夠咧？在地區上面的宣傳都是重要的，透過可能有些單張啊，印製一些海報啊，甚至去到學校做這個宣傳啊，都是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現在我們很多市民都有機會去行山啊，接觸到一些土壤啊，甚至是有機會飲到山間水啊，那這些都其實是一個風險來的。所以就唔單止淨係搞一兩場講座，而係喺地區上面點樣去發動，做多啲呢啲預防嘅措施。咁但係可惜區議會就即係由呢個傳媒出咗呢個即係類鼻疽呢一個細菌，到而家咁似乎點接觸地去點我哋 OK。陳德成 政府去做宣傳 係 OK， 因為暫時嗰個講法咧，無論衛生署啦，亦或係袁光教授啦，即係有份喺患者度屋企度採樣嘅袁光教授嘅團隊咧，都話係暫時係未話即係揾到個源頭嘅咁。你見到譬如深水埗區今次就話收集咗過百個嘅環境樣本，包括啲泥土樣本啊，一啲樓宇嘅水樣本啊，環境設施樣本等等。暫時個樣本全部都呈陰性，你覺得有冇需要再繼續做，或者要擴大一個乜嘢嘅範圍去追蹤，去了解成個源頭咧？而家過百個嘅呢個環境樣本嘅檢測，你覺得夠唔夠咧？喺現時嘅進度嚟講， 第一陣一定係患者嘅家居或者大廈啦。咁如果都係追蹤唔到嘅時候，係應該擴大啲個嗰個追蹤範圍嘅。包括工作嘅地方，真係可能佢哋有啲生活習慣，去過邊個地方，更大嘅範圍做一啲即係測試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德成同你傾到呢度先。Okay.咁啊，陳德成就係深水埗區議會主席，覺得喺嗰個檢測嗰度嘅範圍啦，可能都要加大等等嘅。你係點睇類鼻疽個案？見到話二十九宗入邊有二十宗都係同住喺深水埗區嘅人士係有關係嘅咧？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東華學院護理學院副院長暨中西醫護及復康中心總監林清教授，早晨。 早晨啊，萧生你好。 早晨，林清教授，点睇呢一个类鼻疽嘅个案？二十九宗嘅廿宗都系深水埗区嘅，嗰个涉及嘅人士，嗰个传播情况，或者你点睇系咪都系叫做近年比较大规模嘅感染咧？又 系啊，其实个数字咧就平均过往三年都系大概十到啦，即系三至十七宗，平均系十啦。其实已经今年啲两个几月咧，已经系有三倍增长。咁數字上面有啲令人擔心啦。咁啊，源頭大家頭先都討論咗好多次，包括衛生防護中心攞咗個樣本揾唔到啦，港大團隊加入咗之後，發現咗水龍頭有樣本，但係嗰個唔似係一個即係呢種菌中意生存嘅地方，咁所以亦都未必係，可能係一啲污染樣本啦。咁加上啱啱先打完咗個三號風球，咁呢個梗係算係一個爆發㗎啦，其實一個起碼小規模嘅爆發啦，應該。 不過呢個二十九宗就未必同嗰個風球有直接關係嘅，因為啱啱呢一個風球係即呢兩日嘅事咧，即係講緊二十九宗個案係一路今年累積嘅。 我講緊嚟緊幾日會唔會再有多啲個擔心啫？ 即係你都擔心喺呢兩日嘅即係颱風之後，可能會進一步有一個類鼻疽嘅個案會錄得個數字會上升係嘛？ 係啊，因為文獻都有講台灣如果有大曾經試過一個大風球咧，咁就會多咗好多人感染嘅。咁但係呢個風球就真係三號不強不弱啊，即係好尷尬。咁所以會唔會增加咧？我盼望唔會啦。咁但係多咗少少個案，亦都有佢嘅 好處嘅，就可能追蹤嗰度容易咗。頭先你都有討論過咧，就我哋攞咗好多相關嘅病人嘅附近嘅樣本，都揾唔到個源頭。咁如果有即係因為有啲原因令到有啲人感染咗，我哋再揾下，可能有機會揾到，揾到就可以即係即係撳到嗰個傳播鏈啦。最重要係，亦仲係而家傳播鏈唔明咧，即係唔明確咧，其實個憂慮係仲係存在咯。 本身其實類鼻追喺香港可唔可以話係常見咧？同埋都同大家解釋一下，係因為大家知道可能泥係有關係嘅，水係有關係嘅，咁但係周圍都係噶嘛。咁係咩嘅環境嘅泥或者咩環境嘅水可能會比較常見啲類鼻追嘅咧？ 嗱，香港咧其實 keep 住都有數字嘅，咁有啲即係專家認為其實都係香港嘅風土病嚟，不過就只不過佢唔會大型爆發。咁我哋啲泥入面，係啊，你頭先講得好啱啊，主持人。咁泥同埋水，泥咧係講緊有類鼻追菌嘅土壤，而水咧係啲佢引申出嚟嘅泥水，呢啲或者污染咗嘅水。咁呢個係最主要源頭。咁國際文獻又好，地區嘅專家好，都係見到呢啲係最主要嘅。咁但係好少好少會有即係吸入性嘅傳播方法啦，即係由呼吸道傳入，例如吸入咗嗰啲污糟嘅。即係感染咗嘅土壤啦，嗰啲塵啦打出，即係飄起咗個塵。咁仲有一啲就係食物啦，即係佢感染咗啲食物，感染咗啲水，你飲咗未煮熟嘅，同埋未消毒好嘅水，即係未煮滾嘅水。咁仲有部分好，亦都好少聽到，但係亦都有可能嘅，就係人傳人啦。咁就係講緊血液或者體液嘅傳播。但係頭先我講最尾嗰三種咧，都唔係常見，即係唔常見嘅，最主要都係。即係土壤同埋水係被污染咗，咁嗱聽到呢一句，你應該話被污染咗，即係有類鼻追菌嗰啲先算。咁即係有啲同事朋友都問：，行山好多泥，咁我咪好危險咯咁樣。咁行山泥如果染唔到菌，即係你瞓喺上面都唔會有事噶嘛。其實 OK， 衞生防護中心嗰個講法就話，個案發病之前咧都冇一啲到訪過相同地點啊或者場所嘅情況嘅，亦都冇話飲用有啲未經煮滾嘅水嘅，咁就話初步可以排除咧傳播同個食物啦或者係產品咧係有關係嘅咁。你自己點睇啦？同埋整即係暫時嘅情況，你估計要揾到個源頭啲類鼻追菌喺深水埗區或者香港有一啲爆發嘅情況，個源頭要揾出嚟係咪好困難咧？暫時睇嘅情況。 係啊，好困難啊，因為好多專家研究過嗰、那個傳播鏈唔清楚啦。咁傳播人即係被傳播人士個分散嘅區域好散喎、除咗少即係有部分叫20個喺深水埗區，但深水埗區得嚟佢哋都唔係話同一個大廈或者相同去過某一個公園啊，或者一齊做過一啲園藝活動啊，即係冇個共同性。咁如果要咁多泥、咁多土、咁多水，點揾咧咁樣？咁有啲困難嘅，的確係呢、這個。咁亦都係咪真係會加咗其他團隊一齊揾，能夠揾到嗰個源頭？真係唔肯定。但係揾到源頭係重要。 OK， 咁呢個位置先嚟，感覺到困難咯，真係。 類鼻追嗰個嘅病徵或者對人嗰個風險其實有幾大咧？同埋你自己有啲咩建議市民如果要預防感染類鼻追喺方面點做咧？ 其實類鼻追個咁講啦，最有一個其實都比較麻煩嘅就是、類鼻追本身咧嗰個病徵咧其實好一般啊，即係唔係好明顯有咩特別病徵，例如發燒、頭痛啊，肌肉腫痛腫脹啊，有啲如果你有傷口會潰瘍啊，會有胸痛、咳嗽。喂，你聽落去呢啲全部都係好多唔同嘅，傷口感冒咳有時候會有啊。其他有啲長期病患都有呢啲現象。咁要即係要確診佢已經有困難。咁而家我哋無論你哋電台嘅訪問啊，報章、傳媒雜誌啊，令到市民關注咗，令到即係各區啲醫生啦，或者一啲叫 GP 啦，我哋所謂都 alert 咗，即係。醒覺度高咗咧，咁容易啲去嘗試考慮埋呢個病係咪同嗰個病人有關，會好少少嘅。咁而佢嘅臨床表徵有好多啦，但最大問題就係、一般如果有長期病患嘅話，死亡率可以去到40%至75%，都數字都嚇人嘅。咁但係佢都係年老啊，有糖尿病啊，或者身體有潛在嘅病患嘅，或者常常從事即係農業活動、有耕作活動，或者有機會接觸到。感染嘅土壤污水呢啲，先嚟會較高風險。一般市民其實應該唔會嘅。其實 okay， 我見到東華學院都有計劃為一啲康復者提供免費中醫調理服務。而家係咪已經有一啲嘅類鼻追嘅康復者係接受緊你哋服務啊？嗰個嘅名額啊，或者詳情又係點樣嘅？ 我哋暫時冇名額嘅限制嘅，咁我哋只要佢係類別出嘅康復人士啦，咁佢哋想揾我哋做中醫調理身體啊，增強免疫力啊，咁樣我哋個中心係提供一個免費嘅診症啦，加埋藥物嘅治療嘅五至十次咁樣。咁學院已經開放咗呢樣嘢出嚟，咁同學院有關嘅中醫師個團隊三位四位啦而家，咁佢哋都知道噶啦。咁只係等緊佢哋真係有人揾我哋，因為我哋係被動嘅，我哋都唔，因為我哋暫時唔知邊個打，唔知邊個係其實，唔知邊個病人係。咁佢哋揾我哋，我哋就會提供服務咯。 嗯嗯，係咪亦都話會為明白開放為人哋提供服務？但係有冇話為一啲有需要嘅非牟利團體都會提供講座方面嘅協助？係咪都會有呢？ 會，我哋校長同埋院長都同意咗，我哋資深嗰度咧會準備一啲嘅。當然啦，啱啱問我哋嗰日講完做完 press conference 啦，咁啱啱就衞生署亦都有做啦。咁我哋會同佢傾，整體啲內容係佢點樣講。我哋希望即係統一，冇有啲內容大家太過唔同。其實 suppose 都唔會嘅。咁我哋就會應地區嘅邀請啦。或者是我哋自己都考慮緊，我哋其實已經聯絡緊嘅啦，已經，但係就因為未確實咧，我哋就唔想講住。咁如果有可以幫到忙嘅，咁啊，無論係區議會嗰邊啊，或者係一啲嘅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佢哋啦，揾我哋嘅話，我哋都會願意派師生出去講。 好啊，好 ，OK。 我同意之前嘅講者咧，講得越多越清楚係越好嘅。 好啊，唔該曬林青教授，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仁济医院罗氏基金护幼中心暨宿舍发生怀疑虐儿事件，社署话，幼儿中心督导组督察日前到中心进行突击巡查，翻睇闭路电视片段嘅时候，发现一名职员怀疑虐待一名男童，嗰名男童已经送院检查，涉事职员被暂停职务，事件交由警方调查。社署话已经完成检视中心内其余的儿童，确保他们安全和健康，同时要求仁济医院严肃调查事件和提交报告，并将事件交由警方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朝早11点会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半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选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稳定，期望施政报告可为市民带来信心。他又预告施政报告会提出有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針對土地房屋問題和如何增強香港競爭力。至於施政報告的全文將會在網頁發放，有關文本和相關刊物會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派發，市民亦都可以在16座政府辦公大樓、7間主要公共圖書館和全港60個公共屋邨商場索取簡介施政報告重點的單張。一批示威者日前在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抗议，期间出现混乱。外电报道，英国外交部传召中国在伦敦的外交人员表达深切关注。较早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滋扰分子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危及中国外交管社安全。汪文斌强调，任何国家的外交机构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维护管社的安宁和尊严。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安宁和尊严不容侵犯。汪文斌又促请英国切实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中国驻英使领馆管社和人员的保护。乌克兰多处地方电力供应仍然中断，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新一轮的袭击造成三成的乌克兰电厂受损，以及全国大面积断电。首都基辅近日遇袭之后，部分地区水电供应至今仍然中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没有与俄罗斯谈判的可能。 他指责俄军大量使用伊朗制无人机发动攻击。他形容俄罗斯已经承认在军事上破产，需要寻求伊朗协助。较早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话会建议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库列巴指，由于伊朗无人机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同埋造成伤亡，伊朗亦都有可能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因此将会向总统建议考虑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9.2，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3，人民币7.204，英镑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986，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77点，升1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69美元，卖出1,65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牛头角嘅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乐华社区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由于而家天气情况有改善，港珠澳大桥啦主桥嘅车速限制咧就已经取消咗。咁而家港珠澳大桥主桥快线同埋中线嘅车速限制咧恢复翻每小时100公里，咁而慢线咧就恢复翻车速限制咧就系每小时嘅80公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的新节目主持，我叫做 Phoenix 叶婉仪。唔经唔觉，我已经在葡萄牙住了2年了。想不想知道我搬来葡萄牙的过程？我在葡萄牙又遇到有什么好人好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城小事， 到时见啦。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的足球小将，一起支持我们的年轻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们的超青联。 2022年10月19日，新增4954宗确诊， 周四起限聚令放宽至12人。 卫生署化验深水埗环境样本，跟进类被追个案。 免针纸复核案，郭卓坚上诉得席，法援署称会尽快批出法援。 俄军向乌克兰能源等设施发动新一轮攻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疫情方面，昨日公布4954宗阳性个案的。其中呢，见到昨日都有首次录得有一个XBD 的本地个案，就是这个涉及到23岁的女患者。本身都打了三针的疫苗了，就住在观塘的。出现一些喉咙痛、头痛、呕心的病征，就是首宗本地感染的新亚系个案，这个是XBD 咁樣嘅。另外除咗呢一個嘅變種病毒株方面啦，咁小朋友嗰個嘅嚴重個案咧，大家都關心到嘅，就話有醫院管理局咧就公布一個31个月大嘅男童，就係因為發燒喺10月17日咧，就係去到伊利沙伯醫院嗰度急症室嗰度求醫嘅咁，咁證實咗佢係對新冠病毒陽性啦，咁情況係危殆嘅，尋日嘅公布嚟嘅呢個係。成個情況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醫院管理局兒科統籌委員會聯合主席蘇景桓醫生，早晨。 早晨，張樂文。 早晨，蘇醫生，昨日公布這個剛才提到31个月大的男仔，他是17日，即是前日就去伊利沙伯醫院的急症室求診的，就說情況危殆，昨日公布最新的情況，他是怎樣的？還在危殆的暫時？ 暫時都是的，都仍然都是要在深切治療部那裡 去醫治的，那個情況都是仍然危殆這樣，就都大家都擔心啦。 佢嗰個情況係有發燒，我見到係嘛？仲有啲咩病徵啊？ 係啊，佢都係發燒啦，神志唔清醒啊，咁樣嘅。 係啊。點解會去到咁嚴重咧？即係佢暫時危殆，即係除咗話睇到發燒之外，有冇睇到其他原因係導致佢去到危殆咁嚴重咧？ 其實好多時都係我哋即係新冠病毒咧，即係感染咗細路仔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會有一啲腦神經系統嘅併發症啊。咁咧就呢啲咁嘅併發症咧，有時都可以好嚴重啦，同埋咧都係佢可以惡化得好快嘅咁樣嚇。 腦神經系統併發症 係啊，係啊，嚇。 即包括哪些呢？因為我看到譬如劉宇龍教授提到，是不是說男嬰其實出現一些急性壞死性腦炎，是不 是不是這一類啊？其實 都是這一類的，即是嚴重的腦神經系統的併發症啦。其實我們都看到是都即很多其他的小朋友都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所以都是擔心啦，我們都其實即是兒科醫生來說，因為我們即係香港而家嚟講，我諗我哋即係而家個新增個案啦，即係好似我哋如果上個月嚟講，我哋好似見到又好似有啲放緩咗咁樣，咁但係近日其實都睇到都拉佢緊4000-5000宗啦嚇，咁咧就啲即係想食人嗰啲危重個案，好似都內科醫生都睇到有啲上升嘅趨勢，咁其實我兒科咧其實都係反映咗差唔多咁嘅走勢嘅。咁咧就我哋即係兒科啦，咁我哋其實如果我哋睇翻琴日嚟講咧，我哋都而家都仲有即係11岁以下嘅小朋友咧確診咗嘅咧，都有50几位係留醫緊嘅。咁過去其實呢一段時間呢兩個禮拜都係唔上下啦，40几宗、60几宗咁。咁當然咧，我哋即係而家嘅抗疫目標啦，就係其實都唔係淨係睇新增個案噶啦。咁係即係盡量去減少個危重死亡個案啦，咁但係我都睇返啲數字啊，即係過去嗰兩個月啦，即係包括埋即係早兩日喺伊利沙伯嗰一宗啦，其實我哋都一共呢有即係11宗嘅兒童危殆個案，咁呢都需要去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嘅，咁呢當中呢更加都有啲不幸嘅死亡個案添。咁咧就咁，所以我哋都想睇翻即系呢啲咁嘅個案係點樣。其實我哋即係醫管局咧，我哋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已經係即係邀請咗我哋啲兒科專家，咁咧就包括啊劉宇龍教授啊、關日凡醫生啊等等啦，咁組成咗個專家小組。咁其實我哋一路咧都有審視翻咧，我哋咧由今年2月開始咧要入我哋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嘅個案嘅。咁咧就由2月到而家咧。我哋公立醫院咧，就總共接收咗咧50位即係危重兒童咧入咗我哋嘅深切治療部嘅。咁年齡咧就細到15日大都有。 咁啊大到啊至到17岁。咁啊头先都讲啦，咁最主要嘅原因咧都系一啲脑神经系统啦，或者呼吸系统嘅并发症。即系例如好似头先讲啊，急性坏死性脑炎啦，有啲系脑梗啦。如果是即係呼吸系統嗰啲咧，就係思考症啊，或者肺炎啊咁樣嘅。而呢五十位裏面咧，其中咧有九位咧就亦都係不幸離世嘅。嚇，佢哋嘅年齡咧由11个月至到9岁都有。咁咧就佢哋咧同我都即係再睇翻嗰啲記錄啦。咁佢發覺咧，即係佢哋同感染新冠過身嘅長者咧，好唔同嘅。咁呢班小朋友咧。即是離世的小朋友裏面呢、有一半呢在感染新冠之前呢都是健康良好又沒有長期病患，即是不同老人家那些很多即要過身都是有長期病患、而在他們呢感染新冠之後呢都極速惡化跟著失救、對於即小朋友和家人來說呢其實都是一個悲劇來的、還有我們再看看呢這班小朋友的疫苗記錄呢咁咧都發覺咧，其實原來發覺大部分咧都係完全未接種，或者咧係未完成曬成個疫苗療程嘅。 OK， 嗯， 頭先講好多數字啦，但我想講翻31个月大嗰個嚴重個案嗰、那個危殆個案嗰個嘅男仔，其實而家用啲咩方法去醫佢，或者仲要做啲咩檢查，又係唔係？直情就是阿刘宇龙教授所讲，佢系有嗰个嘅急性脑死、急性坏死性脑炎，系直情系而家你哋系即系个断层系呢一样嘢嘅。 我初步我哋即系医院嗰度个诊断系咁样啦。咁、但系再详细，我就唔想即系喺即系个别个案讲到太深入啦咁样。 點醫佢啊？咁啊，而家同埋 而家我哋其實最主要嚟講咧，都係嗱，當我哋有抗病毒藥啦，咁另外咧就亦都係會最主要係要即係支持佢個身體嘅系統嘅，咁所以有心理治療部到啦，幫佢呼吸啊，其他嗰啲血壓啊，有啲可能都要幫助住佢嘅嚇。 嗯，頭先話提到一啲係咪話嚴重個案，無論係即係。兒童嗰方面睇到同成人個案都係一個上升嘅趨勢，係咪近日嘅情況或者升成點樣咧？嗰、那個升勢係好急啊，定係點咧？多咗幾多成咧？或者呢段時間嘅嚴重個案？ 其實個升勢就唔係話真係好急嘅，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啦，因為即係其實我哋兒童嗰個走勢咧，同大人好相似嘅，即係上月慢慢回落之後咧，咁而家就開始係即係平咗喺度啦。但係平咗喺度咧，我哋都睇到就係話我哋咧小朋友咧。都會見到呢啲咁嘅嚴重個案嘅，咁我哋係咪多咗呢？嗱，其實咧就係我哋早嗰幾個月咧，即係即係第六波之前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少咗個案啦。咁其實我嗰陣時係少咗嘅，咁啊最近第六波開始咧，就開始又開始多翻啦。咁啊而家咧其實都持續都頭先講啦，即係呢兩個月咧，我哋都見到有11个小朋友要入心理治療部咧，其實都係屬於多嘅。咁因為小朋友都即係入咗心理治療部，咁我哋即係啲家長都一定好擔心啦。 呢11个入個心理治療部嘅小朋友，可唔可以講下佢哋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嘅？ 其實咧，佢都有嗱，有啲都好不幸地都救唔到嘅咁樣嚇，咁咧就亦都有一啲就係都可以康復到出院咁樣嚇，咁亦即係每一個個案都會唔同啊。咁但係咧有啲就係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急性壞死性腦炎嗰啲咧，個情況都真係好嚴重咯嚇嚇。 有冇話邊啲年齡層嘅小朋友會比較睇到容易出現啲嚴重啲嘅病症嘅？有冇呢啲咁嘅分析㗎？ 有啊！我哋咧其實睇翻咧，我哋嗰啲係要入咗深切治療部嗰啲小朋友咧、其實咧50个裏邊咧，超過一半咧係3岁或者以下嘅，即係都係啲細嘅小朋友咧，咁佢哋咧會入深切治療部嘅機會咧係高好多嘅。 原因係咩咧？同打針定係同佢哋本身抵抗力有關係咧？ 兩樣都有關係啦。咁第一就係話佢哋小朋友個抵抗力會差啲啦。另外咧，同打針都好有關嘅。其實我哋都睇翻咧，即係而家個兒童疫苗接種率咧，都仲係偏低嘅。即係你如果睇下打兩針嗰啲咧，3至11岁嗰啲咧，都係70%多啲嚇。咁咧而3岁以下咧，就淨係得 9% 到，咁啊都真係極少啦。咁所以我諗我佢哋即係。冇打針對於佢嚟講，即係會得到重症咧個機會咧，都係增加咗好多嘅。 冬季流感高峰期就嚟緊就會到啦，有啲講法都話擔心會唔會同埋新冠加埋一齊有個嘅雙重夾擊嘅情況咧，對於小朋友個風險又會唔會大啲咧？你哋嘅分析係點嘅呢個？ 是啊，这个是讲得很好啊，因为我们都大家所有儿科医生其实都很担心今年的，因为今年呢就第一就是说我们的新冠呢其实呢都未可以放心的。 嗯。 那就因为其实我们慢慢现在开始我们的社交距离开始放宽了嘛。那我们都看到这些数字是会多了的。那多确诊数字多了呢，那么重症可能也会多了的。咁啊，跟住咧就如果啲小朋友未打好針咧，咁就好弊家伙。咁啊，另外流感啦，流感我咁都有多醫生都有講過啦，就係話我哋呢幾年咧，我哋啲小朋友咧都冇接觸過流感嘅，即係我咁2020開年之開始都冇，我哋都好少流感。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你話我哋嗰啲係即係2019年尾出世嗰啲小朋友咧，佢可能出世到而家咧都未接觸過啲流感。嘅病毒，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咧就變咗個身體入邊咧就係完全冇呢個抗體嘅，咁所以如果佢一接觸咗咧，咁佢就會可能個情況就會好嚴重。咁啊，最擔心更加擔心咧就係話咧，如果佢又惹到流感，又惹到新冠病毒咧，咁就更加弊家伙啦。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大家都有同啲家長講啦，即係今年就是、第一就係話我哋啲小朋友咧。即係呢個新冠疫苗咧，就真係要打啦。咁另外呢個流感疫苗咧都要打嘅。咁所以今年最好就兩樣都打齊曬。咁同埋我哋今年嘅措施都係啦，即係如果係小朋友嚟到咧，我哋可以兩種疫苗同佢同一時間一齊打都得嘅。 OK， 所以講到個疫苗咧，就早前政府就已經批咗呢個幼兒版同埋兒童版嘅伏必泰喺香港係緊急使用嘅。咁你估計對於成個即係嚟緊，如果真係用得啦，令到即係打針嗰個嘅比率會多幾多啦？或者呢個幼童版、兒童版嘅伏必泰對於抗重症等等個成效又係點嘅咧？ 嗱，我谂抗重症嗰度咧，其实都好多数据都睇到噶啦，外国都睇到嘅，就系话即系有打足咗疫苗咧，佢哋有重症嘅机会咧系低好多嘅。咁咧咁当然咧就系话我哋而家嗰个疫苗嗰个年龄层咧个覆盖率咧，而家我哋个净系呢个科兴可以去到6个月啦，伏必泰就暂时都未得嘅，我哋净系都去到5岁嘅啫吓。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即系而家就讲紧话即系幼儿版、儿童版伏必泰嚟到香港，咁咧就第一就嗰个覆盖率可以大啲啦，可以去到6个月。咁咧就我谂都有啲家长佢可能都系谂住想拣伏必泰嘅咁样，咁佢哋咧就可以即系、就是、可以覆盖到去6个月啦。咁咧就同埋咧就如果有埋儿童版咧，其实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哋因为唔需要再稀释啊，因为我哋而家即系5至11岁嗰啲，我哋其实用紧成人版稀释噶嘛。咁我如果唔需要稀释咧，我哋咧就可以接种更加方便嘅时候咧，咁我哋接种嘅地点咧亦都可以增加多啲嘅咁样，咁亦都方便到啲家长系带啲小朋友嚟打啦。咁但系都亦都提咧就系、是。即係雖然我哋而家批准咗用啦，咁但係其實嗰個伏必泰幾時到港咧、我哋咧其實都未有個實際時間表嘅。咁、 okay. 咧就而家但係睇翻個形勢咧，就冬天都嚟緊啦，即係琴日都大家都翻風，都要著多件衫啦。咁、咧就應該我哋都好擔心，即係其實好快咧就會個流感季節啊，同埋咧個新冠都會再多翻嘅。咁如果再等嘅話咧，咁因為就算打咗針咧，我哋都唔係即刻有效噶嘛，都要等嘅幾個禮拜之後先開始有效。咁、所以我哋咧都建議啲家長咧，其實咧即係細嘅小朋友，可能都最好都係打咗科興先。 OK， 係 啊， 好，唔該曬蘇景門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唔該。蘇景門醫生係醫管局兒科統籌委員會聯合主席嚟嘅。咁講到頭先提到一啲小朋友嘅感染咗新冠，即係啲嚴重個案啦，或者打針嘅情況等等。另外同即係一啲防疫措施有關係嘅，就見到行政會議就尋日通過限聚令，由4人限聚令咧放寬到去12人。聽日就係生效㗎啦。見到醫務衛生局咧，尋日公布就話行會通過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括弧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第599G 章咧，咁就係話限聚令上限由4人放寬到12人，同食肆每台人數嘅上限咧係睇齊嘅咁。咁啊呢一個嘅即係其實就從2020年7月咧第三波疫情起咧，係首度放寬到呢一個限聚咧係多過4人嘅。成個情況啊，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大家早晨。 早晨，陈海欣，4人嘅限聚令放宽到12人，咁啊，最快就星期四生效嘅。点睇12人又适唔适合咧？喺个人数方面， 其實呢同食肆一台上限呢去睇齊呢，呢個係會令市民呢就會比較理解同埋明白嘅。因為之前都會有人都會批評啊，或者係救病，就係話我哋一家人十二個入去食飯，行出門口係咪又要分四個四個咁樣行呢？咁當其時呢有一個落差限聚令同一圍上限嗰個有落差呢，其實係會令到啲市民無所適從。咁同埋呢會唔係好理解點解食飯十二個人又 OK， 行出去就唔得呢咁樣。咁當然啦，其實我亦都相信呢，即係政府呢其實呢都考慮咗其他嘅因素先至係有呢個落差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星期四連同埋其他嘅，即係包括即係可以復辦返即係喺一啲酒吧啊、餐廳啊，係可以有返表演跳舞活動喺同一日一齊生效。咁我覺得呢一個呢亦都係可以令到市民即係感覺上我哋真係慢慢回復緊復常，同埋亦都係會容易啲適應啲囉。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限聚令尋覓即係通過啦，話去到四個人放寬到十二個人啦，呢一個決定係咪遲咗呢？因為其實六號嗰陣已經話容許啲餐飲處所係可以每台或者每組人數去到放寬到十二個人㗎啦嘛。 嗯，明白。嗱我自己又覺得呢係可以早啲嘅。嗱因為我哋其實之前呢一圍八個人呢，我哋已經由四個人放寬八個人㗎嘛，我諗大家都記得。跟住先由再八個人放寬上限到十二。其實頭先我都講啦，同每台食肆嗰、那個食肆每台上限嗰個同步呢係理想。咁但係呢我亦都試下從即係政府嘅角度去睇啦。嗱頭先大家都聽到蘇醫生講，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嗰個社會上面呢有一群係我哋需要好保護嘅小朋友，三歲以下的小朋友呢個疫苗接種率唔係好理想嘅，的確真係好低。咁而且仲有重症嘅個案。咁大家去諗啦，如果我哋入去食肆啊、酒吧啊或者係卡拉 OK 咧，其實大家都要有一個疫苗通行證啦，亦都要咧係去即係做一個檢測嘅。如果你多過八個人以上，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係喺户外嚇、可能一班小朋友一齊聚會嚇。其實他們是沒有一個法例要求一定要坐在這裡的12個小朋友或者家長連同一起，我們做不到這個的去肯定他們有沒有打齊針啊，或者有沒有做到其他防禦措施。所以我想相信政府其實都要考慮現在有這麼多小朋友未打針，又要考慮香港出現了，大家都聽到很多個名字了，很多種首次出現的在香港的變種病毒出現，所以他走的穩陣路線我是理解。不過我就認為政府其實可以出嚟真係講解一下點解會有即係嗰個落差咯，咁令到市民明白政府嗰個定義呢個法例嗰個背後個原因，咁就會好啲咯。 所以我聽落你覺得限聚令係有保留嘅需要嘅，因為近日有啲學者，譬如研究新冠病毒病理嘅港大學者金東燕都話。覺得譬如限聚令方面可以放寬啦，認為是無助是減低個傳播啦，認為可以撤銷啦。他提到的原因就是譬如而家是交通工具，他就話港鐵巴士都不止十二個人啦。咁事實上，如果你搭交通工具或者是呢些情況都是大群人嘅，甚至一啲唔識嘅人都會現實上係聚埋一起喺同一個空間，甚至近距離一個空間嘅咁。有冇一個限聚令實際對於防疫嘅效果有冇需要咧，或者有冇效果喺度咧？ 但我想呢今朝早大家聽呢個節目呢都聽到好多唔同嘅睇法、尤其是啱啱阿蘇醫生嗰個嘅睇法呢特別都指出咗我哋亦都係有啲嘅小童幼童係出現一啲重症嘅，所以我就覺得大家係從咩角度去睇啦，即係譬如我哋年輕力壯翻工嘅人士，而家係覺得喂應該唔需要啦，解除曬佢啦，但係我哋社會上唔係得我哋呢一群，我哋有路有亂㗎嘛，咁如果我哋正正真係好想去解除晒，其實就其中一個最好有效方法呢就是我哋全民嘅疫苗嗰個接種率呢都要提高晒。如果唔係呢就好似有剛才所講嘅有啲嘅重症甚至死亡嘅兒童個案會出現。我哋唔想有呢個情況嘅話呢，暫時我覺得呢限聚令呢係適當去保留呢係為之合適。幾時可以放寬呢？其實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即係譬如至少我哋三歲以下嘅小朋友個接種率真係唔好低到咁低先啦，即係上返一定嘅水平先啦。咁仲有尤其是近日亦都要有啲新嘅變種嘅病毒，我哋係咪都要需要多少少時間去觀察呢？我哋之前知道嗰個疫情係回穩，大家又有 XBB 啊，係又有好多咩 BQ1.1、BF.7 咁樣好多出現咗，仲有我哋嚟緊又話亦都有流感嘅高峰期出現嘅。其實咁所以如果係喺政府嘅角度咧，當然是一個穩陣的步伐去啦，咁而我自己都會係希望保護到一老一嫩嘅，我都係選行咧比較穩陣嘅步伐。咁我覺得而家已經放寬到十二嘅， 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接受，我哋亦都可以再討論，係咪可以有空間再放寬咧？咁樣呢、這個我覺得可以大家開放啲去討論。 OK， 嗱，最後就想問下關於類被追，我見你都有關心到嘅，係嘛？因為你喺立法會嗰度有提出過一個緊急質詢，不過就急切嘅質詢，咁啊，不過就立法會主席就駁回咗嘅，嚟緊會再點樣跟進咧？又？ 其實呢個都失望嘅。其實呢急切質詢呢，除咗睇有冇急切性啦，同埋係做重大嘅事故呢，其實都係想引起嗰啲市民呢一齊去嗰個關注。其實喺深水埗區裏面，我想講真係好多嘅長者係非常之擔心嘅，尤其是佢哋呢都係經常呢係去晨運，咁可能真係無可避免你對鞋都會接觸到泥土嘅。咁而且個死亡嘅個案呢，大家知道呢最高嗰、那個即係、就是、死亡嗰個比例可以去到 75% 嘅，咁而且亦都係已經出現咗死亡嘅個案。咁所以雖然在立法會那裡沒有急切質詢去討論，但我們也都用其他平台繼續去帶出來去講的。還有一點呢，就是我們現在還未找到一個源頭，這個是最令人擔憂的，因為很明顯那裡一定是有東西爆發的。如果不是沒有理由29宗裡面有20宗，為什麼是深水埗呢？就算你說上兩個月打個風、翻在那些泥桶，咁你全港都有打風㗎，唔會淨係深水埗㗎嘛，所以一定係有某個源頭。仲有呢，其實深水埗譬如而家相對較多嘅感染個案呢，琴日係公布咗㗎，白田村有五棟樓有患者啦，石傑尾村呢係有三棟樓有患者啦。其實大家留意一下當地嗰個情況呢，即係嗰個附近環境呢係有工程進行緊嘅，係有拆樓地基啦，有興建上蓋，其實都有泥水嘅。一落雨咧，啲泥水就會沖出嚟嘅，而且係好近加頓山。 OK， 咁所以亦都有工人。咁我都好希望政府盡快正視，透露多啲，講多啲俾市民知，盡快揾出源頭。 OK， 唔該曬陳海欣，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同我哋講到頭先有關於限聚令啦，放寬到12個人啦，咁啊星期四生效。咁另外亦都有關於類被追嘅情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他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预告会提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包括如何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和增强香港竞争力。综合各方消息，政府很大机会提出研究降低土地强拍门槛，重新审视土地共享计划，引入私人参建公屋，扩大过渡性房屋供应等。而预计会研究增设三条铁路、三条公路等重大的基建项目。又预料以局部放宽买楼印花税，设立人才办公室，提供一站式服务，俾特选大学生在未获本地雇主聘用之下，申请工作签证等等的方式来抢人才。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起松绑，行政会议寻日都通过限聚令，由四个人放宽到12人，听日生效。是自从2020年7月第三波疫情开始，首度放宽至到多过四个人聚集，亦都是第一次在近期疫情上升的时候放宽。研究新冠病毒病理的港大学者金东眼认为，本港早在几个月前疫情转稳的时候已经可以放宽限聚令，并且质疑措施无助减低传播，现在有条件直接撤销。是明报的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31个月大的男童前日发烧，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诊，测试证实感染新冠肺炎。男童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现时在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一名男童的情况很差，需要抗病毒药、止抽筋药和强心针三种药物去维持血压和控制抽搐。而经电脑扫描之后，发现有急性坏死性脑炎，脑电波并没有反应，依靠呼吸机。这名男童并没有长期病，他所读的幼稚园也有人染疫。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据世界旅游及观光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亚太区旅游业的复苏速度领先其他市场，更加有望率先在明年全面复苏。今年旅游业收益对区内 GDP 贡献将会大幅增长 71%。報告又估計，亞太區旅遊業將會在2023至2024年度持續增長，到了2025年，它的收益貢獻會比疫情爆發之前增加 32%， 遠超中東以外的市場。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 環境及生態局建議提早禁止食肆提供即棄的塑膠餐具，由原定在2025年實施首階段管制，提前至最快明年第四季推行。首階段措施將會禁止食肆提供發泡膠餐盒、塑膠攪拌棒等等。有餐飲業界代表就說，食肆外賣的即棄餐具有其他用紙、軟木等等的植物纖維製成的代替品，但預料新措施實施之後，普遍食肆都會要向顧客額外收費。大公報報導。 商報報導，中共二十大正在北京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指出，二十大報告內容豐富，而且有很多亮點，是香港未來發展工作的行動指南，當中對一國兩制實踐作出精辟論述，是推動香港發展的定海神針。李家超表示，報告再次提到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商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还有两个星期就会举行，这次是香港逐步复常重新联通世界的第一场重要峰会，金管局作为主办方对此筹划细密，不容有失。社论说，入境检疫暂时难以有再放宽至零加零的空间，相信会为与会的外国金融巨头提供特别的豁免，等这些巨头愿意持续来香港投资。星岛日报社论。 商报时评，新一份施政报告今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预告将会重点提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会处理土地房屋问题、增强香港竞争力等。时评说，重点是经济，根本就是民生，教育、医疗、社福等都是市民十分关注的问题，期望施政报告亦都会有所回应。商报时评。 大公報社評說，總書記習近平的中共二十大報告是推進民族復興、引領時代發展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社評說，香港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好中央治港方針政策，要抓緊二十大帶來的重大機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八大強國，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所謂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追求的是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弊端、兼容不同現代化模式的多元文明世界，帶有理想主義大同色彩。社評說，中國式現代化不走西方道路，具體政策措施必須實際為用，避免過猶不及和教條化。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隧道啊。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咧，淨係告士打道入口多車啲嘅啫。堅拿道天橋過海就橋面燈位去到馬會大樓嗰段咧，就比較繁忙噶。九龙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龙尾近住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而家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嘅。港岛路面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咧比较多车噶。九龙啦，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路去到常怡道都系比较多车啊。而观塘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就较为挤塞。新界啦，大埔公路而家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就仲系多车，不过行得都好畅顺嘅。后一啲嘅套路港公路咧，去九龙方向净系慢线转去呢个大老山公路比较多车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啊，跟住柏丽广场至新墟段仲系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近住府地嗰段比较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大晒鬼，等我嚟教下大家点做真正嘅识食 KOL 啦，系真识个识，记住食物锻炼社。 断绝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嚟嚟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高福慧、杨立门、林智恩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2年10月19日，新增4954宗确诊，周四起限聚令放宽至12人。 卫生署化验深水埗环境样本，跟进类被追个案。 免针纸复核案，郭卓坚上诉得席，法援署称会尽快批出法援。 俄军向乌克兰能源等设施发动新一轮攻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談到關於行政會議，昨天通過限聚令由4個人放寬到12個人又明日生效。看回限聚令，其實由2020年3月底開始實施4人限聚令，其後在2020年的6月曾經是一度放寬去到50人的限聚令，之後又收緊去過試過2個人試過4個人。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後，政府也曾經是再度收緊限聚令去到2個人的2人限聚令。去到4月底就重新放宽至到4人限聚令，咁而家就话听日生效，就会系去到12人嘅限聚令。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18723111。另外咧，其实政府喺上个月公布一啲放宽措施嘅时候咧，曾经提过话正在检视户外口罩令嘅，咁但系寻日就最新公布咧就系未有放宽呢一样嘢嘅。你自己点睇整体一啲防疫嘅措施？18723111，18723111。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啊吓，有杨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啊，早晨啊，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我有少少咧个人意见啦，因为个疫情咧已经几年啦，咁加上咧约几次咧收紧放宽收紧咧，好啦，趁今次可以12人咧，你哋睇下康文署嗰边会唔会考虑咧，又系我哋普通市民享受嗰、那个。燒烤爐嗰度咧，因為咁耐我等你咧，都等唔到呢個信息俾我哋。再加上咧，而家開始秋高氣爽啦，睇下啲局長啊、司長啊，可唔可以為我哋諗諗啦？ 而家我補充翻少少先，因為漁護署同康文署下有超過240個呢啲燒烤同埋營地嘅地方嘅，咁就係關閉超過2年都未開啦。你哋係咪都好想即刻開翻，或者覺得開翻都個風險未必好高啦？ 咁樣嘅先頭去禁制呢係啱嘅，因為個疫情呢係實在好緊張。咁但係經過呢幾年呢，咁我哋香港市民呢即係對於個防疫嗰個意識已經好強啦，即係唔好講第二啲啦，講我自己本身啲孫仔呢，一個6歲一個12歲呢，佢哋出街呢個意識呢保護自己呢已經達到常規化㗎啦已經。咁、 okay. 我覺得呢依樣呢已經呢2-3年都係咁樣呢，可唔可以俾返啲嘢我哋以往開心歡樂秋季去玩啊，去燒嘢食啊，嗰啲嗰個環境俾翻我哋咧。加上我哋已經即係我墨守呢個衞生咧，已經我哋香港人咧已經做得很好好噶啦。 OK， 好啊。 咁啊，意見啦。 好啊，唔該曬楊生。秋天提到秋天，都想好似過往咁樣可以去翻一啲郊外地方燒烤等等嘅。嗱，漁護署下嘅郊野公園入邊有163個燒烤同埋41個露營地點，康文署咧就有41個燒烤同埋1個背澳嘅營地啦。就話因應疫情喺2020年7月中起咧就已經宣布關閉，禁止任何人係進行燒烤或者係露營活動嘅咁。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小学文，早晨啊， 请讲。 系啊，你好。我都好想讲嘅，较早前呢位听众咧，佢讲嘅说话咧，我都非常之认同嘅。但系咧，我觉得康文署嘅 高官嚟講咧，係絕對冇兼顧到我哋小市民嘅心聲，因為我哋個咁基本嘅地方燒烤場地，尤其是喺海灘啊，咁我其實我住喺屯門區嘅，屯門五區嘅海灘嚟講咧，都有嗰啲有經營嘅士多仔嘅，咁我見到佢咧喺依幾年嚟講咧，經營得到好痛苦、好艱難，但係首先講，我絕對唔係經營者嚟嘅，我只不過見到嘅啫，同埋點解依家目前嚟講？好似喺演唱會已經可以開到啦，十二人嘅限聚令都可以開埋啦。唯獨是點解 open area 嘅 BBQ 嘅地方佢唔開呢？佢哋有冇諗下啲其他嗰啲市民所需要嘅嘢？啲高官有冇諗到呢？佢哋係咪視而不見呢？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咁如果咁樣做法嚟講，我哋要呢啲高官落嚟做乜嘢呢？佢哋個思維去咗邊度呢？係咪擺咗喺個 pat pat 嗰度？我真係唔明白佢點解佢唔同啲市民去傾呢？ 嗯，因為我見譬如康文署啦，佢有啲燒烤場啊等等㗎嘛，佢有回覆傳媒查詢嗰陣咧，提到其中一點就話燒烤嗰陣要除口罩，病毒傳播風險較高，咁所以就呢啲燒烤場同埋營地咧，背後營地咧係暫停開放嘅。點睇呢點咧？又？ 嗱，依樣嘢嚟講，因為嗱，我哋喺食嘢嘅地方，蜂蜜場地嘅，我都要除咗口罩去食嘢嘅。咁而喺個 open area 嘅地方嚟講，一吹就散啦。我嗰陣時，當日我哋嘅有疫情嗰陣時，我政府都叫我哋多啲出去行嚇，唔好喺個密集嘅地方。 Okay. 但係依家政府好似背道而馳喎。點解我哋依家目前嚟講喺個 open area 嘅地方，我哋就算我哋去嗰、那個燒烤嘅場地嚟講咧，一個圍埋一齊都唔夠。七八個人，仲少過限聚令嘅十二個人。咁我覺得政府依方面嚟講，有冇去諗下我哋基層嘅市民所需呢？同埋依家目前喺嗰啲海灘做即係做經營嘅小生意嘅人，佢哋都要俾租嘅喎，仲係要俾緊租喎。 Okay. 佢唔理你咁多個經營成本係點樣，佢都要你俾租嘅。雖然唔係俾曬全部，但係佢哋。都經營得好辛苦，同埋依家開始都慢慢逐步都政府都開始個限聚令都可以慢慢可以比較寬鬆啲啦。唯獨是點解佢唔對我哋嗰啲燒烤場地嘅人嚇、我哋使用者，我係使用者，點解佢一刀切曬咧？佢咪視而不見啊？睇、 okay. 唔到嘅咩？圍封住成個海灘好靚嘅，但係圍封住之後咧，嗰度根本就係消息匿跡。 Okay, 人影都冇多隻啊。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係講到關於燒烤場同埋海灘。嗱，康文署嘅回覆傳媒所講咧，就話鑑於燒烤同埋露營一般屬於群體活動，往往有多個群組咧係同場用場嘅人士咧，容易有緊密嘅社交接觸，加上燒烤咧係時候係要除口罩啦，病毒傳播風險較高，咁所以就話下嘅燒烤場啦、背後營地等等仍然係暫停開放嘅。呢個就係早前佢回覆傳媒嘅一個嘅説法嚟嘅。休息一陣。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人是爱听故事的动物，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故事，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成为编剧，奈何往往眼高手低，要塑造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谈何容易呢？海林、刘天赐一起谈下编剧基本功。由于晚上十点半会播出施政报告特辑，广东广西会顺延至晚上十一点播出，敬请留意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前日在大角咀新油麻地公众货物装卸区就发生一宗嘅死亡嘅意外，就一艘以吊臂吊运一啲沙砖嘅等船咧，就怀疑断绳，咁啊一早个重量咧大约去到一吨嘅砖头咧就跌咗落嚟，咁啊砸中咗第一日翻工嘅呢个26岁嘅工人。而家见到嘅传媒咧都系联络到涉事嘅公司啦，咁啊职员就话呢一位嘅死者咧系公司嘅散工，就唔清楚佢本身有冇呢个嘅。吊運牌，亦都事發嗰陣有冇戴頭盔咧，就唔知嘅咁。海事處咧就話回覆正展開調查，就話若果發現任何人咧係違反海事工業安全法例咧，會依法處理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建造業移動機械 及维修从业人员工会副主席苏四清，早晨。 诶、hey, ，主持人你好，早晨。 早晨，苏四清，头先提到呢一个嘅意外啦，就系、是、运一啲砂砖喺个个等船运一啲砂砖，咁啊吊嘅，咁就系个绳咧怀疑系断咗，咁啊砸中咗个工人啦。你估计个原因点解会系无端端断咗绳会砸中工人？嗰、那个事发嘅原因可能系啲咩咧？ 如果估计咧，佢等船作业咧，始终都系冇咁定嘅。加上佢嘅砂磚上面咧，佢全靠嗰條道底穿過啲砂磚，佢哋係冇卡板嘅下面，我喺新聞片睇到就 正唔正常噶？冇卡板，冇卡板係正唔正常噶？ 我唔知佢個等船係因為佢要運落嚟嗰陣時擺喺船艙入面咧，冇卡板比較穩陣啦。但系佢吊上嚟嗰阵时候，我见佢系冇卡板嘅。 系啦，所以我就话，如果一般嚟讲呢啲即系现场嘅相所见咯，形容少少啦，就系话个砖头系冇个卡板个架啦，亦都冇啲尼龙网系载住嘅，咁啊直接咧将嗰个吊带系穿过嗰啲砖咧，就系成大嚿咁样系做一个嘅吊运嘅咁。呢一个咁嘅运法系咪一个正常业界一般嘅做法嚟嘅？ 如果喺岸上嚟讲咧，通常都有卡板嘅。佢等船嘅运作我又唔知啦。佢见佢喺船舱吊上嚟就冇卡板嘅。佢可能上到岸再转翻卡板啦。但系安全方面咧，如果吊上嚟咁冇卡板咧，穿嗰啲砖咧，似嗰个松散嘅风险一定系高嘅。 就算冇卡板都好啦，但因为今次佢话涉及嘅意外系怀疑条绳啊，即系绑住啲砖头嗰条绳系断咗嘛。又點解會出現斷繩嘅咧？你照計綁實曬，有啲咩嘅原因？係咪太重啊？定係啲咩原因可能會出現斷繩咧？ 佢講嘅繩咧，我懷疑就係佢啲磚咧係打到嗰啲繩嘅。你見到你都見到佢側邊嗰啲磚啦。全靠嗰啲繩咧嚟固定嗰把磚嘅。如果嗰啲繩斷咧，就會成把會散啊，唔出奇噶啦。 這個理解咧，但係點解會嗰啲綁住啲磚成馬磚嗰啲繩會斷咗咧？無端端可能係涉及啲咩原因咧？又同埋事前係咪都會做啲檢查嘅？ 應該佢同埋運輸方面啦，你沙磚係好鞋嘅，啲風浪大一定有摩擦噶啦，有擺動摩擦啦，嗰啲繩會斷唔出奇。 但事前在吊起整个即是这一马砖去到这么高之前，是不是都会做一些评估？是不是吊得稳啊，或者安全风险评估，是不是会做这些步骤的？ 正常都会，他们吊起都会看的，但是升到上高空的时候，因为等船作业始终都是不像在陆地上那么固定，始终会摆动，他吊起摆动呢，嗰把磚咧都會射得犀利嘅，亦都會有影響。 所以因為尋日除咗話嗰日意外發生嗰陣咧，其實係星期一嘅下晝嚟嘅。咁亦都係三號強風信號係生效緊啦。你覺得有冇關係咧？即係除咗話等船本身會搖下搖下之外，喺嗰個嘅大風嘅情況下，會唔會反而又令到嗰啲磚係多咗啲風險，會磨到啲繩啊，會係散開啊？你自己評估關唔關事咧？ 都有影响嘅，一定风大，佢始终都会飘，虽然佢都好重，但係你大风呢对嗰个吊臂呢都有影响㗎啦。 所以其实应该要点做呢？如果喺架等船嗰度要吊啲砖落去个岸，应该点样先安全呢？既然你本身架船又摇，又可能会磨断啲绳啦，又加上大风啦，其实即系当吸取教训，或者回顾翻件事，应该点样系将嗰个风险减到最低？ 如果系咁样，好似话先头主持人你话斋，再加多个嗰啲网袋包住佢都可以降低嗰个意外风险嘅。 但以你所知就，或者你唔知道，一般系咪会咁做系嘛？ 一般都好少咁做嘅，我见就。 点解咧？就系悭翻呢个步骤，贪方便。 冇错啦，一定系悭翻啲工序啦。 但另一個原因，即係除咗除咗話個繩點解會斷之外咧，就係、是、大家都即係疑惑啦，點解喺個即係成馬鑽吊緊嘅過程入邊，下面會有一個人咧，而導致斷繩嘅時候會壓到落去咧？咁一般嚟講，有冇話係吊呢啲鑽嘅過程入邊要清場，或者啲人要保持幾遠距離咁？有冇呢啲咁嘅規定嘅？ 即系如果我哋吊运嚟讲咧，都要上嗰啲安全堂噶啦，啲工人嗰啲绿卡啦，都有提及呢啲吊运嘅。喺嗰把嘢，嗰把物件离地几多咧，就啲工作人员要离开嗰个范围几远噶啦。 即都有一個規定。 佢嗰度咧，應該佢嗰個工友咧，都係新人嚟，經驗可能爭啲啦。 所以就 因為佢個馬鑽咧喺船吊上嚟咧，佢船係比應該都要吊高嘅，佢已經揩到嘢噶嘛。所以盡量離開又應該就要噶啦。 頭先你提到一個係一個一般嘅即係攞到工人牌嘅一個即係認知啦，係要即係保持一個距離啦。但係本身喺吊運呢啲磚，有冇一個磚係俾吊運或者吊運相關嘅牌係要有呢個牌先至可以去處理呢一啲吊運寵物嘅工作嘅咧？又 應該暫時都仲未有呢個牌嘅，即係有綠卡都可以嘅啦。不过另外咧，佢都有嗰啲咩专门嘅吊运嘅信号员嘅， 嗰啲系负责咩操作个机嘅系嘛？ 佢负责即系指挥嗰个机手，摆边个位置，即系信号员，即系指挥嗰个机手摆边个位啊，咁样嗰啲咯，就系嗰个牌咯。 OK， 但想知本身行內做呢啲協助吊運嘅工人，會唔會都係一個散工嘅形式，或者相對資歷新啲嘅就未必會做，會唔會係咁樣嘅？ 唔一定嘅，佢人手不足嗰陣時候要分配嘅。如果可以嘅，啲熟練技工咧最好跟一跟啲新嘅工友咧，即係話提醒下佢咯， okay. 唔好要佢一個新人。唔知头唔知路，比危险都唔知嘅，要佢一个人做，始终都有啲危险嘅。 O、okay. K， 我想问因为今次个死者嘅哥哥就话事发嗰阵怀疑呢个死者系冇戴安全帽嘅，呢啲工作系咪一定要戴安全帽咧？ 吊运一定要噶啦，就算唔系成马，有一嚿跌落嚟都好严重噶，你有安全帽可能都会保命噶，起码。 OK， 好啊，唔该晒苏四星同你倾到呢度先，大概了解咗今次你嘅睇法对于今次呢个嘅意外。苏四星咧就系建造业移动机械及维修从业人员工会副主席嚟嘅，咁啊讲到呢一个就大角咀新油麻地公众货物装饰区星期一发生嘅工业意外，咁喺等船咧就系用吊臂吊运啲砂砖嘅时候咧，就怀疑捆绑嘅砖头嗰个绳咧就系断裂，咁啊导致多块砖头咧系跌咗落嚟嘅，砸中一个26岁嘅工人，咁其后咧佢系送院不治嘅，你自己点？睇呢个工业意外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朝早11点会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内容，下午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30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节目。今次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选用绿色，李家超说代表希望、生命力和和谐稳定，期望施政报告可以为市民带来信心。他又预告施政报告会提出有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针对土地房屋问题和如何增强香港竞争力。 至於施政報告的全文將會在網頁發放，有關文本和相關刊物會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派發，市民亦都可以在16座政府辦公大樓、7間主要公共圖書館和全港60個公共屋邨商場索取簡介施政報告重點的單張。仁济医院罗氏基金护幼中心暨宿舍发生怀疑虐儿事件，社署话幼儿中心督导组督察日前到中心进行突击巡查，翻睇闭路电视片段嘅时候，发现一名职员怀疑虐待一名男童，嗰名男童已经送院检查，涉事职员被暂停职务，事件交由警方调查。社署话已经完成检视中心内其余的儿童，确保他们安全和健康，同时要求仁济医院严肃调查事件和提交报告，并将事件交由警方调查。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当局已经在东部和西部海域发射炮弹，对南韩发出严重警告，敦促敌人要立即停止任何导致军事紧张的挑衅行为。报道引述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话，南韩继上星期四和星期五之后，昨日又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再次对北韩作出军事挑衅，在江原道铁原郡发射几十发火箭炮炮弹，令朝鲜半岛形势持续恶化。发言人又话，北韩特别严重看待南韩在进行护国军演时作出的挑衅，安排朝军采取强而有力的军事措施应对。俄罗斯驻乌克兰部队指挥官承认，南部城市克尔松的局势紧张，会首要确保当地居民安全撤离。今个月才被俄罗斯任命为特别军事行动区指挥官的苏罗维金发表电视讲话，罕有地承认克尔松地区的情况很困难，又说乌军在当地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袭击基础设施和住宅。克里姆林宫在克尔松任命的官员警告，乌军短期内将会再发动攻击，敦促居民尽快撤离。过去几个星期，在克尔松的俄军已经沿第涅伯河被击退20至30公里。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36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4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3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是报251.6，跌2.8；中电控股54.15，升6.5；阿里巴巴75.25，跌7.5；美团152.7，跌1.3；潍柴动力7.75，升4仙；友邦保险68.15，跌2毫；港交所258.6，升6毫。比亚迪股份202.4，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9.16，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3，人民币7.202，英镑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986，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2点，升156点。港金报1547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99美元，卖出165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过海就畅顺嘅东行线，不过右线去跑马地咧就较为多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就上桥位繁忙一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南行线啊，坚拿道天桥去黄泥涌道方向咧比较多车，一带行车缓慢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只是隧道入口那里比较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交通回复畅顺的了。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都是回复畅顺。港岛路面呢，东区走廊去柴湾之前近住健康东街那里因为有意外，刚才有些塞车的，现在就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比较多车，而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嗰段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噶。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系和斜嗰段繁忙少少啦。后边嘅吐露港公路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屯门公路、元朗公路都冇乜塞车嘅。咁啊，提翻大家啲紧急维修嘅封路啊，九龙城嘅牙前朗道因为部分路段之前爆水管要进行维修啊，咁所以咧牙前朗道近住九龙城街市嗰度对开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嘅。而港岛江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之前因为有啲工程要进行而家都仲系做緊㗎，咁所以文华里对开嗰段嘅江诺道中嘅慢线呢仍然需要封闭。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正如中国有沙皮狗，日本有秋田犬，澳洲都有自己品种的狗，而且这个狗种已经有成大约4000年的历史。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022年10月19日，新增4954宗确诊，周四起限聚令放宽至12人。 卫生署化验深水埗环境样本，跟进类鼻锥个案。 免针纸复核案，郭卓坚上诉得席，法援署称会尽快批出法援。 俄军向乌克兰能源等设施发动新一轮攻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在大角咀新油麻地公众货物装卸区发生的这个意外，涉及到是前日的，是一个用吊臂吊运沙砖的等船怀疑断绳，那就有一些砖头就跌了下来，导致一个第一天上班的工人就被砖是砸伤，最后是送院是不治的。整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萧市民，你系咪都有接触到相关嘅死者家属嗰个情况？据你了解系点样 嘅？冇错，有接触到嘅。我哋当日喺医院嗰度，咁而家情况都系屋企人都系情绪比较激动啦，冇办法接受件事啦，咁同埋屋企。即係比較大嘅即係好崩潰嘅地方就係佢哋三兄弟啦，咁哥哥就已經有家庭㗎啦，咁好不幸就係哥哥嘅小朋友啱啱當日朝頭早出世，咁就後嚟就收到細佬出事嘅消息，咁所以對佢哋屋企人嗰個衝擊係特別大囉。 整體嚟講，對於今次嘅意外，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樣呢？ 我見到有啲嘢其實都幾離譜嘅喺嗰個職安上面，即係就係睇到現場嗰啲相咧，見到其實嗰啲磚頭係用啲好幼嘅繩捆綁住嘅啫。咁我就算我哋常人即係唔使講有啲咩職安常識啊，喺度諗其實就算佢啲磚本身一嚿嚿咁樣，而我哋冇用一啲極大面積嘅殘布啦，或者係一啲捆膜咧包住嘅時候咧。只要有機會傾斜的時候咧，啲磚都會冧落嚟嘅。所以我冇辦法想像到點解佢哋會咁樣操作嘅，即係喺安全上面完全見唔到有任何嘅做妥嘅地方咯。 嗯，頭先同一啲業界人士都傾到啦，佢話即係個磚頭下面冇卡板。都就咁運，即係就咁吊嗰啲磚咧，都係有時會見到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即係似乎可能業界的確實際上係有啲人咁樣做嘅。你自己又點睇呢一個嘅處理手法咧？ 呢個係罔顧人命安全嘅做法嚟，完全同埋咧以往一直即係點解咁沿用咗咁耐都唔做好，可能就存一個僥倖嘅心態啦，因為冇意外發生過啦。咁其實呢啲好容易想像到，就係真係會隨時發生嘅。同埋加上咧，佢即係有幾個問題啦。因為我冇聽到頭先專家嘅嗰部分啦，但我以我 業界人士嘅先覺得。 業界人士係，我自己嘅分析就有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佢冇綁好，即係冇捆綁好、扎好、包好嗰啲磚啦，嗰啲會散出嚟嘅磚啦。第二就係嗰個文説就係嗰個帆布帶斷咗噶嘛。咁帆布帶斷咗，反映啲咩問題咧？就是、第一可能嗰個放超重啦。第二就係可能之前已經有損毀啦，條帆布帶究竟有冇做檢查咧？或者做完檢查見到有損毀或者坯口嗰啲有冇去更換咧？點解仲要繼續用咧？咁第三就係、是、即係我哋知道死者佢係第一日翻去做散工嘅。咁究竟公司有冇一啲嘅培訓俾佢咧？之前有冇教佢點樣做？要企啲乜嘢位置咧？點解可以容許喺個建貨物懷疑吊運緊嘅期間都未落地，就要叫佢埋去拆嘢或者準備拆嗰條帶咧？咁呢啲都係反映咗成個工作流程咧係極之魯莽、疏忽、粗疏嘅喺呢件事上面。 但據你了解，即係死者本身係喺今次呢個裝卸區做散工啦，但係過往有冇做過一啲相關嘅吊運嘅或吊運磚頭或者吊運其他嘢嘅工作啦，有冇相關嘅經驗啦？有冇受過好似你所講啦？有冇受過一啲嘅吊重相關嘅培訓嘅咧？又 我唔肯定佢之前有冇做過啲相關嘅工作，因為佢曾經應該之前做一啲物流嘅工作嘅。咁呢個如果牽涉到呢一個意外裏面，係需要一啲考牌嘅，其實呢個吊運嘅工作咧有三種身份嘅人咧係要考牌啦。第一就係嗰、那個操作嗰個機手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叫做拎架員啦，即係負責捆綁嘅呢啲物嘅人啦。咁第三咧就係、是、信號員啦。咁要視乎死者本身係被安排去做啲乜嘢。咁如果佢以現場啲人講話，佢行埋去係想準備等啲貨落咗嚟嘅時候拆個帆布帶嘅時候，似乎就係我哋所俗稱嘅拎架喎，一啲埋馬員喎。咁但係埋馬員係其實要受訓練噶嘛，絕對唔可以就咁樣當係一個雜工散工咁樣就叫佢埋去操作呢啲嘢㗎。 呢、這個可能都要相關嘅牌照或者訓練啦。咁但係本身喺呢啲吊運工作嗰陣有冇或者你了解咯？需唔需要劃出一個圍封嘅範圍喺吊運嘅時候就唔好俾人行埋去？係咪都會做呢一啲工作嘅咧？都會。 冇錯冇錯，係必須要做劃分一個安全嘅吊運區嘅，即係最好當然梗係圍曬圍欄，等啲人冇辦法入到去啦。咁另外應該都有一啲信號員啦，去幫手去指示啦，或者現場應該有監工啦，去確保咧嗰、那個危險行為係唔俾人進入嘅。咁即係成件事，我都完全可以避免嘅，根本即係好多地方係做得完全唔妥當先會發生呢件事。咁所以好希望業界咧去。佢真係認真去做翻檢討，首先就要禁止去未有相關培訓嘅人咧去進行呢啲工作啦。第二就係佢嗰啲嘅貨物應該要捆綁好咯。 我見到有啲有傳媒引述一啲業界人士所講，就話雖然個工人咧應該同啲貨物吊運嘅路徑保持距離，但係當如果佢需要咧搬大量嘅貨物嗰陣咧，有時工人都會行嚟行去啦，來回走動幾百次嘅，佢就話實際操作上面都好困難同埋費時嘅咁。點睇呢個講法咧？呢個同本身一啲安全意識有冇關係咧？ 我覺得是以我哋大家可能一般嘅文化就係考慮行先啦，即係安全擺後啦。咁如果我哋將個安全擺喺最重要嘅位置，擺第一位嘅時候，係應該會有好多嘅方案可以去處理到噶。即係係唔係真係你佢哋所講嘅點樣行嚟行去，定係會有一啲機器啊各樣咧？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去諗去考慮噶嘛。但係因為始終我唔係呢一行啦， okay. 或者我唔係現場環境啦，所以我冇辦法去評論啊。我知道喺安全上面，只要我哋去認真看待，去投放資源嘅話，一定係可以做得好咯。 我見到死者哥哥都提到一點，就話本身細佬係即係死者咧係冇個吊運相關嘅牌照，而事發嗰陣亦都係冇呢個安全帽嘅。明報曾經打個電話俾涉事嘅公司啦，咁啊職員亦都承認死者係唔清楚死者係咪有吊運嘅牌啦，亦都話事發嗰陣有冇戴頭盔都係唔清楚嘅。咁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又？ 好離譜啊！真係好嬲啊！即係如果你安排一個人翻工，原來你完全唔去指示佢點樣做，甚至你話冇牌都要安排佢做啲需要有牌嘅嘢，呢、這個完全係罔顧人命嘅工，即係嘅工作安排嚟嘅，完全係都冇理會個員工嘅生死，就拱佢去做嘢。我希望即係海事處調查啦，呢個案係，希望海事處真係徹查呢件事。如果真係有人違例嘅話，真係需要重判咯。咁加埋而家政府話希望要求提升個刑罰，我好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到，否則嘅話呢啲咁嘅個案，我假設一年後開庭，如果個法例未通過嘅話，其實根據以往嘅情況，咪又係罰幾萬蚊咯。咁對於呢啲咁嘅違例嘅單位嚟講，究竟係作為一啲咩有咩阻嚇性咧？ 你期望海事處嘅調查可以得到啲咩結果？同埋你哋今次意外之後有冇同家屬去同涉事嘅公司係有聯絡到咧？ 希望得到一個詳細嘅真相，即係希望亦都要公開嗰個意外嘅調查報告啦。咁我先可以令到業界咧去作出一個嘅改善啦。咁另外就係、是有尋日係有接觸到涉事公司嘅，咁僱主都有提出一啲嘅因素嘅方案嘅。我相信家屬都接受，咁冇辦法啦，即係無奈接受啦，因為公司都提到佢哋都盡咗力啦，咁好希望，因為我都知道家屬都即係有傳媒問咗家屬攞一啲嘅户口啊，即係如果有經濟如果經濟許可嘅熱心嘅市民，亦都可以去捐款俾佢哋屋企渡過難關。 好啊，唔該曬蕭士文，同你傾到呢度先。蕭士文是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講到大角咀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這個工業意外在星期一發生的，導致一個26歲的工人是死亡的情況。講到一些職安健的情況，尤其是在建造業的職安健，在立法會的文件都見到就說他形容啦，就係整體職安健喺香港嘅情況都係持續得到改善嘅。就話過去五年為例啦，2021年全體工業意外，全年嘅工業意外就係8800多宗，同2017年比就係11000多宗，就下降咗大約兩成。又亦都提到話同期啊，每千名嘅工人意外率咧由17.2下降到11.6至到15.2。咁啊，整體嗰啲嘅意外嘅情況就係咁啦。咁早前喺立法會嘅人力事務委員會都討論到相關呢啲職安健嘅數字啊、措施等等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2022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亦都係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陸仲雄同我哋傾下。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陆仲雄。刚才提到那个一些建筑地盘那个的职安健的一些数字啦，当局就形容是持续改善的。你自己看数字或者看你自己亲身的观察来讲，你觉得现时香港的职安健的情况是怎样啦？一些的工业意外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有改善到呢？ 问题仍然是未改善的。特别是一些致命的严重的工业意外。每年咧嗰個死亡嘅人數咧，仍然喺即係20多宗。呢啲有血有肉嘅個案咧，每一個咧喺後邊咧都係一個好悲慘嘅家庭。所以咧，其一就係要盡快咧通過嗰個職安健條例嘅修訂，加大加重嘅罰則，從而倒逼咧各個僱主啊、承辦商乃至僱員自己咧都要提升嗰個職安健嘅意識，同埋做足各種嘅措施。 早前在人力事務委員會那裡呢，除了說這些職安健的狀況啊，建造業的職安健那些數字之外呢，又是不是都有提到說討論之前譬如安達臣道那個冧天秤的意外的進展啊？你自己滿不滿意各方的說法呢？他們勞工處的官員呢就說相信事發之後四個月可以完成調查，亦都說已經巡查了全港的天秤地盤啊，你怎麼看整個進展呢？ 嗱，琴日人力事務委員會咧就係討論關於即係地盤嘅工業嘅安全嘅問題。咁我哋工聯會幾位議員咧就係提出一個動議咧，就要求政府咧盡快調查咧安達臣嘅事件。咁啊，同埋咧提交個報告。咁政府就話四個月完成，我哋都覺得耐嘅。咁一個耐就係令到大家都唔知嗰個真相啦，我哋都好心急，亦都希望快啲咧，令到咧家屬能夠離開呢個陰影。第二個咧係而家呢個調查過程咧，亦都係令到全港嘅同一間承辦商啊，唔係全港，即係同一間承辦商所有嘅天秤工程咧都要停工嘅。咁停工咧，亦都係涉及好多工友咧都係停工。咁變相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承辦商佢自己嘅疏忽導致到意外停工。但系咧，要所有嘅工友咧陪佢冇工开，咁啊经济上受损失，啊屋企冇饭开，咁所以我哋同时咧都要求政府咧，将来要有个规例咧，喂呢啲承办商，如果因为佢嘅责任而令到工人冇工开嘅话咧，要有啲补偿嘅机制。如果唔系咧，罚承办商变咗罚工人，呢、這个对工人嚟讲系非常之唔公平。 呢、這个局方或者即系政府方面有冇回应？ 呢方面政府未有正面回应嘅，咁但我哋觉得呢、這、一个啦，当我哋觉得喺一啲职安嘅问题上发现问题，咁停工系无可厚非嘅。但你停工如果令同事令到咧，我哋即系手停口停嘅工友咧，系一个更大嘅损失咧，呢度我哋又唔希望见到，咁所以我哋觉得应该要设立一个机制补偿。你嗱，不论政府嘅补偿、补贴、津贴也好，或者系雇主啦，其实应该雇主系即系俾翻一个适当嘅补偿啦。政府就话如果由政府俾嘅话咧，咁又好似即系将承办商嘅责任俾咗雇主，這个我理解嘅。但系我觉得即系可能要定立一啲规则，要点样令到承办商要作为啲工人提供一啲补偿或者系一啲津贴啊？如果唔系，喂而家停咗工成个几月都冇公开建造业，你知啦，手停口停咁，呢个问题好大。 除咗话安达臣道呢一个嘅意外之外啦，早前喺星期一亦都发生喺大角咀新油麻地公众货物装卸区呢、這个因为砖头跌咗落嚟运砖嘅过程嘅时候，咁啊砸中咗一个工人，咁啊其后佢送院不治。這个意外你都有留意到嗬？你有冇觉得而家即系喺香港嘅接连出现呢一啲意外嘅情况啦，或者喺职安健条例之下而家嘅巡查或者政府方面嘅执法力度方面又够唔够啦？成个成效又如何咧？你自己点评估咧？ 的而且确咧，巡查系唔足够嘅，特别之前咧审计报告里边咧都有讲过，即系劳工处嗰个巡查次数唔够啦，有一啲高危嘅场所咧都冇巡查到啦。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咧，一个我哋即系立法会嘅政府政务委员会会跟进啦，亦都系即系希望政府会跟进翻审计报告嘅建议，点样加强巡查。而巡查之中咧，我哋都认同咧，可能需要增加一啲嘅人手，特别系一啲咧小型嘅工地、小型嘅工作场所呢啲嘅地方咧，那个出现意外嘅几率系特别大嘅。咁譬如好似琴日发生即系不幸致命意外嘅，即系吊运嘅一个工地啊， 星期一， 有工作场所，星期一工作场所，其实佢都唔系好多人噶，唔系话上百人咁嗰啲大型嘅地盘嚟，佢都系一个吊船咁几个工人，咁就发生意外。咁其实呢一啲咧就唔单止，当然建造业系一个重点，但系除咗建造业之外咧，譬如运输啊、飲食業啊，好多行業咧，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工業傷亡嘅重災區嚟嘅。 Okay. 政府嘅巡查同埋宣傳教育咧，要持續去推展嘅。 而家喺草案委員會嗰度咧，就審緊呢一個嘅職安健嘅條例草案啊。見到有議員都提出一啲修正案嘅，譬如喺可公訴罪行嗰個最高罰款咧，就由政府建議嘅1000万就話降低啲，改到600万咁。簡易程序檢控嘅最高罰款就由政府建議300万就改到150万等等嘅。你點睇個修正案咧？係咪降低咗都仍然有一個阻嚇作用喺度咧？ 嗱，我非常唔同意呢個修正嘅。雖然我即係我作為主席啊，我要尊重同事提出修正案嘅權力嘅，但係呢個修正咧會嚴重打擊咧該條法例嘅阻嚇力嘅，而且俾觀眾一個好大嘅 即係市民啊嚇，唔係觀眾，市民一個好好壞嘅觀感就係、是、喂，究竟邊啲人要去保障一啲啊草菅人命嚴重疏忽嘅僱主呢？因為嗱，要罰到1000万嘅必然係極度嚴重疏忽啦，係嘛？亦都係可能係屢勸不改咧，亦都係好大間嘅公司先有可能俾人罰到1000万噶嘛。咁如果你都覺得嚴高嘅，要減佢哋嘅，咁點解要對啲咁差嘅僱主啊？我頭先個形容就係草菅人命嘅僱主，係、令到人哋係一個生命即係、就是、啊死亡家破人亡嘅僱主都要罰少啲咧。呢、這個我相信係市民都好難接受咯。所以我哋好希望，即係我自己亦都呼籲議員同事咧，就唔好支持呢個修正，即係支持翻政府原來嘅方案，1000万。先至有一個咧，即係提纲挈领式嘅，亦都係一個標示性式嘅一個阻嚇力，令到大家咧真係的起心肝，做好各種嘅積極安全措施。這個呢再加上跟進之後咧，點樣去加強嗰個職安嘅文化，或者你話其他措施去令到整體嗰個安全程度有改善、 但你呢個睇法喺個草案委員會度帶唔帶到出嚟？因為我見話好似勞工界背景嘅都係得你一個係嘛？ 因為我都喺好多傳媒都即係講過啦，即係其實而家個每個法案委員會得15个名額嘅，咁好多人都想去入去嘅，咁啊抽籤嘅啫，咁啊真係唔好彩，即係有工會背景嘅同事咧，其實好多人都已經係落咗名去抽籤，但係抽唔到，咁啊淨係抽到我一個，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咁我哋嘅勞工界背景嘅同事咧，都喺裏面都有列席嘅，都有發言發聲嘅。咁亦都關鍵啦，其實市民放心啊，法例嘅通過呢其實要返返上大會嘅、 okay. 啊、修正案嘅通過都係返返上大會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即係大會恢復二讀嘅時候呢，即係站喺勞工權益同職業安全嘅角度呢、okay. 即係支持政府原來即係提升個罰則去到1000万呢個方案囉。 好，唔該曬陸仲雄，同你傾到呢度。陸仲雄係立法會2022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稍後會有施政報告嘅公佈嘅11点，大家留意住。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寫作同埋閱讀是我最主要的两项日常活动。当我生活称心满意的时候，当然就要写作和阅读。但就算当我遇上困难和焦虑，我都是透过写作和阅读来协调心情。尤其在阅读里面，我看着一页又一页的书，读着一句又一句的文字，往往就能够稳住心灵。原来阅读的疗愈力是有根据的。等我来听下志田真理子的书《疗愈身心的书目疗法》怎样讲。 作者志田真理子是日本书目疗法学会的会长，他书入面一方面讲解书目疗法的历史和由来，另一方面以一问一答形式解释书目疗法的理论和应用。所谓书目疗法，意思就是使用书籍作为治疗用途的方法，而其中一个较多人用的定义是透过特定方向性的阅读引导解决个人问题。 书目疗法有不少当代科学的研究支持，例如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在2009年做的一项调查指出，音乐聆听、品茶、饮咖啡、电玩游戏等各式各样放松身心的娱乐活动里面，效果最为显著的就是阅读。透过文字能够让压力下降的程度高达68%。 又例如一项由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团队进行12年的调查指出，阅读的人的寿命比不阅读的人多了2年。 此外，不少的睡眠学专家还推荐以阅读引导身体去收到现在就是睡眠时间的心理暗示。换言之，哪怕阅读不能够治愈你，至少可以让你安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疗愈身心的书目疗法》，作者志田真理子，由麦克出版。